了解怎样透过养宠物栽培小朋友成为一个有承担的人。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7月14日，深圳湾离境特别核酸检测网上预约启用， 新增3154宗确诊，多两名患者死亡，留医患者突破1000人。 入境处破获假结婚集团，牵涉个案历嚟最多。 斯里兰卡代理总统宣布全国宵禁。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09，7月14日，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各位嘅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想同大家讲下咧，如果香港系经深圳湾口岸咧，系入境内地咧，早前都话有啲人数啊，增加咧，都出现一啲人潮嘅情况。嗱，而家上内地咧都要系有一个嘅检疫酒店嘅名额嘅。内地方面咧，早前就话将检疫酒店嘅名额咧由先到先得咧，系改为一个抽签嘅分配，希望可以防止到一啲炒卖酒店房间嘅情况啦。咁香港方面咧，就系因为要经深圳湾过去咧，都系要先喺口岸咧做一个嘅免费检测先至入内地嘅。咁早前因为出现人龙啦，咁啊有一个嘅措施就系话会喺网上面有一个预约系统，其实咧已经系开始咗可以用得噶啦，就话喺听日或者以后。經深圳灣口岸係前往內地嘅人咧，就要喺攞到深圳嘅健康驿站啦，即係內地嘅檢疫酒店名額之後咧，係經網上面嘅檢測預約系統預約你去過關嗰一日，係經一個嘅特別核酸檢測時段，即係個特定嘅時段咧去做檢測嘅，希望可以做到一啲嘅分流啦，令到一個嘅完善翻一啲過關嘅人流管制嘅，政府就話希望可以舒緩到旅客喺口岸長時間等候嘅情況。你自己點睇？1872311，又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一齊傾下。有民建聯進出口界立法會議員黃英豪，早晨。 早晨。 早晨，黃英豪，點睇而家呢個深圳灣口岸離境一個嘅特別核酸檢測服務網上預約系統，你估計係咪都舒緩到而家喺即係話過往呢段時間喺口岸有一啲排長龍等做檢測嘅情況？ 實際咧就有分流咧，就肯定係會比過去冇分流係好嘅。咁即係而家預約咧，即、就、係、是、有唔同時段啦，咁啊會有一啲嘅分流作用。但係大家咧，如果去過呢、這個口岸睇嘅環境咧，都知道實際嗰個等候嘅地區咧，大部分都係喺半露天嘅地帶。咁咧就而家出面中午咧34-35度咧，就要喺嗰度起碼等1至2小時。因為大家知道咧，係先有兩條隊嘛，你先預約咗咧，先要去做個採樣嚇，即係撩鼻啊、撩喉嚨。咁啊，跟住咧就要去等。嗰、那個核酸檢測嘅報告出，咁呢個咧只係講緊係香港特別行政區港方，咁啊港方呢邊咧嗰個陰性報告出咧，你先可以過關咧。過咗深圳咧係又要再做一次，但係深圳嗰次咧你做完咧，你就可以上嗰啲巴士咧，佢就會送你去酒店，去隔離酒店就等深圳嗰、那個核酸檢測嘅報告出嘅。咁我覺得咧就因為。等於7月1日嚇，我都有份可以參加。咁啊，七一嗰啲嘅參加人士咧，實際係提前一個禮拜，每日喺香港都有一啲指定嘅社區檢測中心就做核酸檢測。咁啊，一路做到最尾嗰日。咁我自己覺得咧，連續如果肯做若干天咧，即係按道理咧，嗰啲陽性咧就會篩到出嚟。咁啊，會唔會係攞呢個方法嚟係可以替代到你要去到深圳灣口岸，然後仲要喺嗰度採樣嚇，同埋佢嗰個採樣咧，大家都明白咧，就算採樣人員都好辛苦嘅，佢哋著曬全套防護服，喺一個咧半露天嘅地方，佢哋都焗一陣。咁啊，然後咧等候嘅時期咧，大家都知道又冇凳，咁啊拖住嗰啲行李啊坐喺行李上面。咁實際都幾浪費，咁我建議特區政府咧，就係咪逐步可以用，即係話過關前若干天，每天去指定嘅一啲社區檢測中心驗到陰性啦， 然后跟住最尾一次，譬如系24小时内出个报告，咁就可以过去就过香港关，咁咪就过咗香港关，咪喺内地了多次咪得咯。 嗯，你嗰个所谓若干天，即系过关前嘅唔知几多日啦，做咗个核酸检测阴性咧，就可以过去啦。有冇个谂法噶？你讲 连续啊，嗱，因为举个例子咧，七一我哋都系咁啫，咪连续做七天、嗯、啊，因为咧。就即係而家喺市區嗰啲核酸檢測嘅設施咧，都好完備啊！咁、嗯、都好多地方可以去。咁大家咧，如果日日測，係咪會好過你突然間去到深水灣測啊？仲會更科學咧，係、嗯、嘛？咁同埋咧，就而家咧，淨係喺香港呢邊咧，都要等個半至兩個鐘。咁喺呢個天氣下幾辛苦。 嗯，你覺得個時間上仲有得縮減係咪咧？即係撇除你頭先嗰個， 有陣時候可唔可以縮減咧？就要睇科學啦。咁啊，睇下有冇啲更快速啲嘅檢測嘅方法咧、嗯。但係佢起碼佢有兩個流程，你好難減到好多嘅。咁、 嗯、 如果你話即係現時政府都講咧，目標都係減到個半鐘啫嘛。咁如果你而家從等差唔多三個鐘減到個半鐘，啊當然有進步啦。咁但係我覺得咧。仲有啲其他方法嘅、我相信卢局长都好清楚嘅。 嗯，仲有冇其他过关嘅安排？你觉得可以调整嘅咧？现阶段嚟讲， 就最而家香港這邊呢边咧，就即系如果你话就咁用身份证过关咧，就好方便。主要都系要等呢个排队采样，跟住再排队等候出报告。咁、 嗯、 我都想补充一句咧，实际你要过深圳关咧，深圳嘅方面咧有个叫健康驿站，啱刘文你都讲咧。就提前我哋要喺叫做網上好似係抽籤，咁、你抽到呢嗰日有個指標先可以過關。咁而呢個健康驿站呢係由深圳市应急管理部門負責管理嘅。咁亦都呢喺個零禮拜前呢就出咗有八類人群，即係嗰啲超過70歲啊，或者有啲學生啊，就唔需要抽籤就過得關。咁所以呢我哋喺兩三日前我哋工商界人士呢都發起咗一個聯署，係要求咧深圳方面係咪可以考慮，亦都俾翻一啲即係名額俾工商界可以過關咧。咁、因為如果唔係嘅話咧，即係而家喺廣東省有20多萬間港資嘅企業，你諗諗啦，咁日日抽籤，日日個機率都差唔多係十零到，咁你可以抽好耐都抽唔到。咁點樣可以令香港融入大灣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咧，咁所以咧，亦都咧，中央係減低咗啊，即係減少咗嗰個檢疫日期，由14日減到而家7日嚇，7+3啊嘛，3天咧喺你嘅社區，7日就喺檢疫酒店。咁我哋相信咧，深圳檢疫酒店房間而家係夠嘅，咁所以咧，希望可以逐步增加健康驿站呢啲額度，令到我哋香港人過去深圳。以至整個廣東省更加便利。 嗯，你覺得譬如你剛才提到話500個嘅名額啦，即係俾一啲商務需要嘅人士咧，點定嘅呢500個係？同埋到時點樣劃邊啲叫做有商務需要咧？即係你條件或者資格都可能有啲嘅審查咁樣。 就我睇咁嘅啦，文嗱，而家咧每日已經係2000個喺健康驿站可以抽籤啦。 嗯。 另外據我了解咧，嗰啲叫人民關懷，即係有8類嘅人群需要配額咧。应该有500-600。咁我哋计个数咧，就实际喺2年前咧，系深圳咧系有一段时期系每日有3000个名额。咁当时咧嗰个检疫日期仲系14天。咁而家减到7天咧，我哋计个数咧，如果系健康驿站2000名额咧，再加上如果500可以俾商务，500俾人民关怀咧，都系3000。咁呢一个数咧，实际同2年前系差唔多。咁而家仲喺个检疫日期仲系缩减到7天，我相信咧酒店啊，同埋嗰个有关方面嗰个叫做接待嘅能力咧系足够。 嗯，头先就话即系讲紧呢啲商务需要嘅人士啦，可能有唔同嘅商务需要，或者有啲缓急先后啊，大家都觉得自己好重要嘅，咁点样去筛选或者拣呢一啲人去符合呢500个名额？ 呢个好好嘅问题，我就建议咧，即系唔需要劳烦内地有关部门去拣，佢可以咧即系交啲名额俾特区政府，特区政府可以同一啲唔同嘅商会，包括中小企业商会啦、各大商会啦去商量，咁然后咧就逐步由商会。即係方面可以推薦一啲企業，因為我哋大家明白咧，而家咧主要係企業受到影響。咁呢一個所謂跨境 我哋企业方面嘅同事冇办法系咁容易翻到内地咧，系严重影响个经济，严重影响香港融入大湾区。 OK， 但商会点样去定咧？有边啲人可以上去？ 咁商会定嘅话，大家咪到时倾咯。因为始终都真系好多个案，我自己喺进出口界咧都收到好多个案，有个话你譬如佢喺珠海有个厂嘅，佢已经两年翻唔到去啦。佢有同事亦都咧年纪翻唔到嚟，咁我哋亦都可以即系按照佢嘅一啲嘅紧急嘅情况。同埋政府呢，商务与经济发展局啊，同埋嗰个创科工业局呢，佢哋都有啲跨境嘅项目嘅。咁呢啲跨境项目佢哋都需要有啲指标，如果唔系呢，个个都系淨係上网抽签呢，咁你点知何年何月何日可以过到关呢？ OK， 好啊，唔该晒黄英豪。黄英豪咧系民建联进出口界立法会议员嚟嘅。讲到咧，其中一样就系而家咧经深圳湾翻内地咧，除咗你要有攞到呢个健康驿站啊，深圳健康驿站即系内地检疫酒店名额啦。另外咧亦都要喺关口嗰度咧做核酸检测嘅。咁之前就话出现一啲人龙啦。咁最新咧就会有一个嘅网上预约系统已经开始咗可以做预约噶啦。听日或者之后经深圳湾口岸去内地嘅人咧。都要係先喺先預約咗喺你過關嗰一日咧嘅一個特別核酸檢測時段咧做呢一個嘅核酸檢測嘅點睇咧係咪真係分流到過去一段時間喺關口出現一啲人龍係要係做核酸檢測嗰啲嘅情況咧？1872311係咪可以即係舒緩到呢一啲旅客等過關係做呢一個核酸嗰陣嘅情況咧？1872311。另外想同大家講下咧，就係都同呢一個核酸檢測有關係嘅。而家咧就係喺口岸咧做呢一個快速核酸檢測，如果係陽性嘅話咧，就唔可以出境啦。咁並且會獲發咧一個紅色嘅手帶嘅咁。咁見到有報道就提到話，衛生署嘅人員咧，只係叫呢一啲嘅攞到紅色手帶嘅人士咧，自己翻去住所嗰度去隔離啦，咁冇特別分隔開佢哋嘅，咁亦都叫佢哋只係自己做一個嘅網上申報，諗辦法係自己離開。見到衛生防護中心喺回應嘅時候都話啦，經深圳灣北上嘅市民咧，即使喺口岸被驗出咗係對病毒陽性啦，就話大部分嘅病毒量咧都係比較低嘅，有機會咧只係一啲復陽嘅個案。但仍然都是未合乎到入境内地的要求，所以会先要求他们点对点回家的，但就承认现时未有机制确保他们是搭的士或者揸车是直接回家的。怎么看这个情况呢？1872311又请来另一位嘉宾在电话旁边和我们谈，有香港感染及传染病医学会副会长林伟顺。早晨。 早晨，蘇文。 早晨，林伟顺。怎么看这个情况？口岸验到一些阳性，亦都阳性的人士，亦都是说带了一些红色的手带，要求他们点对点屋企。不过就有些传媒发现就未必个个会这样做，亦都有些旅客甚至自己会剪了个手带，跟着就用不同的方法就回家。这个会不会是一个防疫漏洞呢？ 都有机会的。咁即係当然个数目是很少啦，同埋即係啱啱你都提过啦。可能大部分呢啲個案咧，都係屬於 CT 值高，即係病毒量低，甚至可能係一啲復陽個案。咁我哋同內地的而且確喺即係呢方面嗰個睇法有少少唔同，因為我哋 CT 值好高嘅時候咧，其實嗰個傳播力咧係好低嘅，甚至一啲復陽個案根本佢冇傳播力。咁所以呢一啲人士的而且確佢構成即係喺個社區再將個病毒傳播去嘅風險，其實就真係好低嘅。咁不過即係都唔排除當中，譬如話位數每日有幾個呢啲咁嘅數字確診數字喺啲關口嗰度，咁會唔會有一啲咧係真係一啲新嘅感染咧？即係譬如話會唔會係其實當刻係原來問翻轉係都有病徵嘅？咁相關人士就可能係帶有一個傳染性啦。咁數目算應該係少嘅，咁但係就有機會有一兩個咁嘅個案出現咁。 如果真係發現佢哋係一啲陽性確診嘅人士，應唔應該由佢哋自己離開，或者就算係要求佢哋點對點都好，應唔應該更加確保佢哋真係上咗一啲點對點嘅交通工具啊？或者純粹要求佢哋做一個網上申報係足唔足夠啊？等等咧。 其實呢種情況咧就唔係淨係喺關口會發生嘅，即係譬如話你去任何能夠做一啲檢測啊，或者譬如醫療場所，譬如做一啲。譬如快速測試，咁你都係即時會知道個結果，譬如兩條線，咁都未必係話有一定提供到一啲，即係譬如話即刻嘅一啲交通工具去送你去翻屋企啊，等候結果啊，等候安排 進一步指示，即係的而且確在很多地方都會出現類似情況。咁當然關口的情況有些特別啦，咁即係第一佢嗰度地點比較遙遠啦，即係可能係如果一個交通工具點對點未必咁容易啦，或者比較長途啦，咁亦都係要即係相當嗰、那個即係市民係有個自律性啦，即係話明白曬個情況啦，亦都真係同意點對點唔係好似佢哋啱講完有啲係。自律性冇咁高嘅，可能即係剪咗手帶，甚至係可能唔係搭點對點交通工具，可能甚至搭翻啲比較多人嘅公交。咁的而且確咧係有機會將個病毒傳播開去。咁所以就如果可以嘅話，可能譬如因為呢啲位數好少啦，咁變咗可能有啲專線，譬如或者專人可以確保咧，即係解釋清楚，即係嗰、那個即係結果個意義喺邊度，或者。當刻都可以，譬如攞少少一啲簡單嘅一啲流行病學嘅資料，到底分清楚個病係屬於係一個即係可能服陽個案嘅，根本佢最近係感染過知道嘅，咁嗰啲風險好低。咁但係相反，譬如知道當刻譬如話原來係有個發燒嘅，或者係有個咳嗽嘅，好明顯咧有個病徵嘅狀況嘅情況，可能嗰個處理手法應該有少少唔同。 點解你哋評估會係呢一類人士通常都係病毒量比較低，同埋係服陽個案嘅機會大嘅？ 這個是根據衛生中心即係張醫生嗰、那個即係講翻個情況啦。咁第二就係、是、好多你都想象到即係都係我諗住出門啦。咁應該都唔會話好唔舒服。譬如啱啱病啊，咁我估都未必會選擇呢個時候即係預約去做個出門咁樣嘅嚇。咁而我哋亦都知道的，而且確係有部分人士嗰個病毒係可以殘留喺個。身體裏面一段比較長的時間，即係啲復陽的情況咯。而好多時候發現咗，譬如見到呢啲 CT 值比較高嘅，有啲時候真係都會係未必係話特別留意呢啲病毒量比較低嘅情況，因為始終傳播力低。咁但係相反，我哋知道內地嗰個標準有稍稍不同，即係任何陽性結果咧都會被視為一個可能有傳播性嘅一個情況。咁所以就有可能係比較多啲。個案 咧係 其實 係 復 陽 都唔出奇。 另外我都想問下近日香港疫情嘅情況啦。尋日就多3000多宗嘅個案，包括有2900多宗都係本地感染嘅。醫院嗰方面就話而家有過千名嘅確診者留醫啦，每日入院嘅人數都增加，情況令人擔憂嘅。佢哋形容你點睇成個嘅疫情同埋成個醫療系統嘅承受情況？ 我哋依家好有反彈啦，咁我哋知道係有其他變異病毒株出現啦，咁傳播力高啲，咁所以係反覆或者慢慢咁上升咧，係預期之內嘅。咁但係我相信就當然個入院數字亦都有提升，呢、這個亦都係預期之內事啦。咁你有兩樣嘢啦，第一就到底影響年紀大嘅人群嗰個比例有幾多啦？即係暫時影響年齡群組都係相對後生啦。咁第二就係同第五波好唔？就係、是、咧，就始終我哋即係廣泛應用咗一個病毒物啦。咁所以相信呢一波就都幾肯定好大機會唔會出現好似第五波嗰、那個即係完全拖垮咗醫療系統嗰個情況。咁同埋我哋都有第五波嘅經驗，咁所以就相信個情況係會好啲嘅。咁不過有個不定嘅因素咧，就係譬如話到底未來嘅，如果係一個主流病毒株變咗 BA.5 嘅話咧。嗰、那個到底嗰個所謂個致病性殺傷力係咪真係同 BA.2 一模一樣咧？會唔會有機會係都有重症多少少咧？同埋嗰個免疫逃逸嘅情況，如果影響即係成個人口廣泛嘅時候，即係話亦都有可以有大規模嘅一個爆發啦嚇。咁變咗嗰個情況咧，又有個不定因素喺度。 我見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都提到話，第五波疫情佢嘅講法第五波疫情係有可能喺9月到達頂峰，咁啊到時有10000名嘅患者需要住院。同唔同意呢個估算啦？如果係成萬名係住院嘅時候，對於成個醫療系統嗰方面應對方面，雖然有過往嘅經驗啦，足唔足夠咧？又 同意啊！嗰、那個高峰期應該其實早前預測，譬如我哋知道第五波高峰期係3月頭噶嘛。咁變咗你睇翻，譬如啲抗體水平下降啦，或者係當刻我哋都有好多市民都追打翻啲疫苗嚇，或者加強劑咁樣。咁你睇翻嗰個抗體水平，好多時候我哋發覺都係大概6個月左右咧，就會即係下降咯。咁正正就係嗰個時間就係約摸就係9月左右嚇。咁再

8:38，繼續翻嚟千禧年代，講下靶場嘅消息啊！今日由上午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場、粉嶺新圍同埋大嶺靶場進行射擊練習。日間練習嘅時候，該區附近將會懸掛紅旗指示；夜間練習嘅時候，該區附近將會掛起紅燈指示。各界人士切勿進入區內，以免發生危險。頭先就講到有關於喺深圳灣咧係過關咧嘅旅客啦，由香港去到內地嘅話咧，咁啊喺關口都要做核酸檢測嘅，咁早前有人龍出現啦，咁最新咧政府就做了一個嘅網上預約系統，就希望可以分流一啲嘅旅客，舒緩佢哋等過口岸嘅時候做呢個嘅核酸檢測嗰個等候嘅情況啊，分唔同時段去做呢啲核酸檢測嘅，係咪真係可以做到所謂人流管制咧？唔使排人龍排咁長咧？1872311繼續歡迎大家打嚟，有冇用到呢一個嘅預約系統啊？因為都可以預約到未來七日話做呢個特別核酸檢測嘅時段嘅，咁講下你哋用完之後嘅經驗啦，都可以1872311。另外再同一位嘉賓傾下，電話旁邊有工聯會副理事長，亦都係工聯會大灣區服務社總幹事曾志文。早晨， 早晨，主持人。 早晨，曾志文。剛才提到呢個深圳灣口岸離境特別核酸檢測服務網上預約系統啦，成個名係咁嘅。咁啊，其實喺凌晨嘅時候已經係開始啟用咗噶啦，就俾啲旅客係過關之前咧，係要先預約咗先嘅，即係預約咗個檢測時段先嘅。你自己有冇用過呢個系統，或者睇落或者聽過用過嘅人用嘅時候暢唔暢順，或者要交啲咩資料嘅咧？咁成個情況係點啊？ 好啊。呢、這個系統咧就喺今日凌晨就開始用啦，咁我哋好實際用過嘅。咁睇翻咧，其實佢同我哋過往係喺社區檢測中心嗰個程序係一樣嘅，只不過咧今次就多咗喺口岸檢測站。咁如果你要 take 口岸檢測站嘅話咧，你最後係需要去交低你真係已經攞到深圳灣口岸嗰、那個過境酒店的預約號嘅，咁呢個方面的情況，你就需要再填埋咧，咁就可以再揀時間啦，咁樣。 暢順係咪即係都冇話啊好爆啊，某一啲時段都好難預約啊，咁有冇類似呢啲情況出現呢？ 我咧都啱啱咧已經同咗一位曾經求助我哋啦，佢又已經攞到咗深圳灣嘅疫號，咁就亦都啱啱今朝早咧都順利攞到咗個預約嘅時間嘅。咁我同佢傾起嚟咧，佢都覺得整體嘅操作咧都係 OK 嘅，因為我哋發現嘅就係佢哋過往都係操作過喺社區檢測中心嘅呢個預約系統啦，咁所以佢哋操作起嚟咧就 OK 嘅，咁只係填翻已經攞到咗深圳疫站嘅編號咧，咁就可以喺揀選嘅日子同埋嗰個時間咧，就可以預約到，到時喺口岸做嘅檢測噶啦。 用個系統嗰陣就聽落你或者聽到用嘅人都係順暢啦咁，但因為咧正式咧就係聽日或者之後咧係經深圳灣口岸過內地嘅人咧先至係 先 係啦，做呢個嘅預約啦，必須要係。 所以佢可以做到預約七日咯。 但你自己預計係咪真係舒緩到所謂口岸輪候檢測時間過長，過往有呢咁嘅情況啊嘛？呢個問題係咪真係解決到咧？ 我諗一個就係、是、佢會攞到個時間，佢可以根據個時間會去啦。但我都問咗呢位個案咧，佢其實佢係攞到19號啦，但係咧佢都會 book 最早嘅時間去嘅。其實都 最早應該 係朋友 7:00喎，一早係嘛？ 係啊係啊，佢哋好多而家我哋造成擠塞嘅，其實真係好多市民因為都好怕個輪候啊各方面咧，就最早就過到關啦，要過關啦咁嘅情況。 即係佢哋係咪擔心？即係萬一我舉個例，下晝3:00咁嗰個時段，咁但係到時候可能前面嗰啲累積咗，仍然係未處理到曬。就算你按時按嗰個時段預約時段去到，都未必係輪到你可以準時做到個核酸檢查。佢哋咪有呢咁嘅擔憂咧？ 我確實問過呢個個案咧，佢自己都講，其實佢輪到佢都會提早去咯，真係。 你有冇話即係你哋期望或者個你接觸到嘅人士啦，用過呢個系統啦，期望可以？按時預約去做檢測嘅時候，等幾耐咧？會唔會即係過往有啲話等成4小時、3小時啊嘛？有冇話希望幾耐可以過到關咧？喺呢個位， 確實咧，佢哋一般我哋話做檢測嘅就係預約，佢係希望能夠喺2小時之內咧，就真係完成攞到個結果咧。因為佢哋過到去深圳嗰邊咧，仲有一定嘅程序要去做嘅。所以好多時我哋接觸到嘅個案，佢一早喺香港過境，其實要去到檢疫酒店咧，已經係晚上10:00多、11:00。咁呢個時間唔好話對老人家肯定更加勞累，對一般嘅市民後生仔咧，其實佢哋都會覺得好似打咗場仗咁。 其實最長係花喺邊啲時間？成個過程？ 等核酸檢測， 即係香港嗰邊 就會過到關入邊咧，喺深圳嗰邊咧就等車安排去酒店。 嗯 ，OK。因為咧，除咗話喺關口做即場嘅核酸檢測啦，其實內地嗰方面亦都要求一啲入境旅客咧，要有一個24小時陰性嘅核酸檢測結果嘅。有啲講法就話兩個，即係咁短時間要做兩個嘅檢測啦，係咪重複咧？有冇需要取消咧？咁你自己點睇咧？覺得有冇一啲精簡或者簡化嘅空間咧？ 嗯，我哋其实喺过往应该大家都理解嘅，好似两地喺检测入边核酸嘅 CT 值咧系有差距嘅，所以确实咧我哋都发现到好多个案话俾佢听，佢喺香港长期做检，核酸检测又好，快检都好咧，佢系阴性嘅，但系就过唔到深圳嗰边啦。咁我哋其实一路都提出，系咪希望呢两方面都能够尽快将 CT 值能够统一到咧个情况。 嗯，但讲紧系，譬如入境之前24小时嗰个阴性核酸检测结果啊嘛，嗰、那个系 系啊， 系咯，同埋香港做喺关口做嗰个核酸检测，呢个都有分别嘅咩？两个 好多系过到去深圳再做一次，喺嗰度唔过。 O K， 系咯，即系前面嗰两个应该系咪可以有简化嘅空间？我就 因为佢可能就系惊，可能我哋而家嗰个。剛才都講我哋本身社區嗰個感染率係比內地大嘅，可能當局都係驚喺呢段期間24小時都會唔會有一啲感染咧咁樣。 另外我就想問，除了話健康疫站2000個名額啦，每日咁啊，另外仲有500個人民關懷通關名額俾8類嘅特殊人士嘅，咁多唔多人申請，或者呢、這個申請又順唔順利咧？因為都需要一啲時間去審核噶嘛，話。 系当局话咧，就系10日内咧就会回复符合8项人民关怀嘅类型嘅人士嘅。咁其实我哋喺呢几日收到，即系每日都过差唔多约8宗嘅电访啦。有啲真系有时老人家咧就唔系好清楚啦咁样。咁我哋都做咗好多解说嘅功夫嘅。咁啊，确实咧，其实我哋好多 case 入边同我哋交流最主要嘅就系、是有啲嘅证明啦，譬如病危啦，咁呢方面嘅话提供嘅医院证明啊，各方面咧，咁都有啲市民讲，佢哋都唔好清楚了解。总之咧，就如果可以嘅，就带埋佢啊，就希望到个关口嘅时候咧，就内地嘅人员咧系可以予以酌情通行嘅咁样。 好啊，同阿曾志文你倾到呢度先啦。曾志文咧就系工联会副理事长，亦都系工联会大湾区服务社总干事嚟嘅。今日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咧。对于头先讲到话有一个嘅预约系统啦，处理一啲过深圳湾口岸嘅时候做核酸检测，可以舒缓到个人龙等等嘅情况啦。另外仲有人民关怀通关名额，我就有500个每日嘅。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有陈女士打上嚟，早晨。 系早晨。 你好，陈女士，请讲。 Yeah. 我就想问一下咧，我就即系差几个月就970嘅，咁我咧就 陈女士，你咪开紧收音机有少少回音喎、 哦？系啊系啊 系，熄咗佢先个收音机，听电话啦吓。 咁咧就我就自己喺香港独居啦，冇儿女啦，咁啊冇亲冇戚啦，咁我哋如果翻上去咧就系好困难，因为唔识上网嘛，咁咧。我就想政府咧，就係應該咧，就即係俾個電話我哋打佢，可以預約。即係你可以話65歲以上唔識上網嘅，可以俾啲名額。如果你話要我哋上網，我根本我哋真係電話都唔識點玩，就好困難嘅咁樣咯，係啦。 最難係邊部分咧？即係攞健康疫站啊，定係而家話要預約做核酸檢測嗰啲都要用網上預約系統啊？邊啲係最難咧？你覺得？ 直情係我哋喺預約房間去過關隔離都攞唔到，咁你就唔好話去預測檢核酸啦，係咪啊？即係所以咧，我哋就希望咧，政府俾65歲以上嘅，咁可以咧，我哋打電話唔使我哋話上網，我哋都唔識，又冇人幫手。咁啊，所以好困难咁样。 有冇话真系揾其他人帮手，区议员啊之类咁啊？而家点处理噶？你系 我都唔知啲区议员，我哋个区都冇区议员。 O、okay, K， 明白。 系啦，即系佢揾唔到嘅，即系因为咧，就而家换咗嗰啲人咧，嗰啲冇得做嘅咧，咁我哋而家都冇区议员，所以咧又好难求助咁样咯。系、 好啊，唔该晒。 陳女士同你傾到呢度先，睇下有冇多個渠道。佢提到話，可唔可以譬如電話嗰啲，唔一定係用電腦上網去預約啊，揾呢啲嘅檢疫房間等等嘅。1872311繼續歡迎大家打嚟啊！另外想同大家講係有關於消費券，因為政府之前就講過，如果市民咧係永久嚟港啦，或者係有意圖永久嚟港咧，都係離開香港咧，都係會失去咧領取消費券嘅資格嘅。咁最近就話有一啲嘅市民咧，就收到政府嘅信息，就話佢哋唔符合攞第二階段攞5000元嘅消費券資格。咁但係就話呢啲市民咧，本身都係喺香港做緊嘢啦，長期居住啦，甚至有啲係話一路都有供強積金啦，有加税啦等等嘅。咁啊，見到政府發言人有個嘅回應就提到呢一方面，就話由於一啲嘅市民曾經以永久性地離開香港為由提交咗有效申請，以提早提取強積金或者是職業退休計劃下的利益，秘書處認為表面上他們不符合沒有以永久離開或意圖永久離開香港的要求，所以就不符合攞第二階段的消費券計劃的資格準則。亦都提到有一些人士可能收到短信，也都說隨著他們即有一些變動，例如他們曾經離開過香港但是回流的，都可以按短信的指示，在收到短信14日內以書面提交申述，就說秘書處會考慮他們的理據和證明複核他們是否符合資格，符合這個消費券計劃的資格準則的。又請來兩位嘉賓和我們談，不過在跟兩位嘉賓談之前有一個交通消息，沙田路往九龍方向近博康村慢線有交通意外，非常擠塞，龍尾去到沙田專業教育學院，沙瀝公路往思瑞方向龍尾去到汽水廠，駕駛人士請改道行駛。但請兩位嘉賓和我們在電話旁邊談，有被指不符資格的市民蕭先生，和有九龍城區議員左惠雄，早晨。 系早晨，早晨。 两位早晨，先问一下左惠雄先，有收到多唔多呢一啲嘅市民话佢哋系不合乎攞第二期消费券嘅资格，而系原因系咪都系涉及话，即系佢哋曾经系离开香港或者有意图离开香港嘅？有冇听到呢啲咁嘅市民啊？ 我喺琴日咧都收到咧三宗啦市民嘅求助啦，咁佢哋咧都系收到政府嘅个信息话佢永久性離開香港，就是因為曾經咧就用呢個理由你去提取過強積金，咁啊向我哋求助嘅。 嗯，咁係咪真係佢哋係曾經係永久性離開香港而拎過強積金咧？ 嗯，咁個市民都係曾經以呢個理由你去提取強積金，亦都係離開香港。咁但係咧，佢哋咧都係即係近年啦，有啲甚至乎近非過去嘅十年啦，其實都係喺香港嚟去工作啦、生活啦、居住啦咁樣。咁其中有一位咧，佢係由於即係翻去內地嚟去做生意，咁原本係諗住翻去長居噶啦。咁但係其實都因為咧即係最後生意又唔成功，錢又使曬，咁係翻翻嚟香港居住嘅。 嗯，翻咗嚟幾耐咁？ 翻咗嚟都差唔多有十年噶啦。 嗯，因為尋日收到三宗係總共三宗，定係尋日淨係三宗啊？總共有幾多咧咁？ 但係尋日就有四宗嘅，係啦，咁其中三宗咧就係即係一宗嘅查詢啦，其中三宗咧都係收到呢個短信啦。 嗯，有冇啲係其他原因提早？因為你提早拎強積金唔一定係離開香港噶嘛，有啲譬如健康原因咁，有冇呢一啲嘅即係相關嘅原因而亦都係俾取消資格攞第二期嘅消費券嘅咧？有冇聽過咧？有。 嗯，其實香港市民離開香港好多原因啦，包括政府嘅其中提到有一點。就話如果嗰人士佢有冇喺2019年6月18日至到6月22年嘅6月12日期間、一直唔喺香港，咁呢個原因咧其實有好多嘅，即係例如有一啲咧佢要翻去內地啦、澳門啦或者係台灣啦咁樣，佢要去養老啦、讀書啦、境外嘅工作啦等等嘅原因咧，喺呢段期間唔喺香港，咁政府都會用呢一句嚟去懷疑咁樣 DQ 佢個消費券資格啦。咁但係可能佢當時咧即係仍然係身處外地啦，資訊唔夠啊，或者係設備或者技術嘅原因啦、語文能力嘅原因啦，其實佢哋都係唔知道點樣填表或者係收唔到呢個資訊。咁政府咧 DQ 咗佢，又只係俾14日嘅上訴期限佢哋嘅話咧，其實對佢哋係唔公平嘅。咁呢方面我其實建議政府應該要延長個上訴期啦。咁 延長幾多啊？諗住 年底啦，其實而家都好寬鬆處理嘅啫。咁又亦於疫情嘅原因啦，其實呢啲都應該要寬鬆處理嘅。 OK， 登記消費券佢仲有一個，其實要求咧登記人咧，佢喺登記嘅時候要身處香港。 嗯。 如果嚴格嚟講嚇嚇，咁所以呢啲都係我覺得都係要寬鬆啲處理，避免咧市民墮入法網啦。 OK， 電話旁邊仲有另一位咧，就係被指係不符攞第二期消費券資格嘅市民啊，蕭生嘅，可唔可以講下你嗰個情況？你係收到一個短信，有冇講話咩原因係唔俾你拎第二期嘅消費券 咧？其實個情況同大家所以講嘅一樣咯，都係話我曾經申請過一個永久性離開香港嘅原因所提取個強積金。 咁你有冇申請過咧？其實有 十幾年前咯，十幾年前一次嘅啦。 嗯，咁你攞完之後，咁你後屘幾時翻翻嚟香港噶？咁係 其實我曾經係上大陸結婚，同埋係諗住喺朋友介紹上大陸做嘢嘅。 嗯， 咁嗰陣時打算都係諗住向前做，咁啊做咗一輪。之後發覺都唔係咁順利，咁情況咁我首先翻返嚟香港做嘢嘅。 咁所以你其實係翻咗嚟香港做嘢，生活咗幾耐 嘅？都超過十年咗。 咁呢段時間一路都有做嘢，有供MPF， 有供 有穩定工作，係啊，有強積金，有交税，乜都有。 嗯嗯。咁而家佢就即係話取消或者唔符合資格啦，拎第二期嘅消費券啦咁。但當然都有個覆核機制嘅咁。你係咪都？做咗啲嘅覆核啦，已經。 其實我收到佢個短信咧，淨冇電話任何查詢嘅，純粹話十四日內要我提交申訴，就話用書面寄去郵政總局咁樣咯。 嗯，佢話有郵寄啦、傳真、電郵同埋親身交嘅咁，但你就覺得唔係好清晰，係咪呢方面？ 唔清晰，唔清晰，因為我淨係收到佢通知就話郵寄咯。冇話 fax 啊，冇話親身啊，冇講任何嘢個裏邊內容。 OK， 咁所以你郵寄咗或者補交一啲資料去做覆核未咧？ 只能夠用郵寄咯，自己寫信跟住去郵政局寄咯，唯有。 嗯，寄咗噶啦，已經係。 係啊，琴日處理啦。 嗯嗯， 即係呢件事前日嘅，係啊。 咁你係交翻啲咩資料咧？做覆核嘅時候？ 都係用書面解釋翻個情況，跟住當係一個申述。嘅情況，我自己嘅情況講翻俾佢聽。 嗯，所以你都有信心係可以成功喺複核度攞得翻呢筆消費券嘅合資格。 正常，我覺得應該我係應該係合呢個規矩資格嘅，應該。 嗯。 因為我今年咁耐以嚟，我一直喺香港做嘢，我都冇離開過。係之前都十幾年前一次嘅啦，已經。 點睇今次收到呢一個短信或者即係要再做一啲嘅複核啊等等咧？點睇你面對緊今次嘅情況？ 我覺得政府應該有時check一check先咯，即係咁樣都比較幾擾民下咯，我覺得呢樣。 嗯，即係所謂擾民係即係要再做一步嘅工作啦，就係、是、做頭先你話寫信啊嗰啲咁。 係啦，冇錯，係啦。 嗯，十四日夠唔夠啊？佢話十四日內要提出覆核，對你嚟講。 其實我收到，我覺得咁驚訝，又關消費券咁樣，即係切身嘅嘢，我第一時間處理咗啦，已經。 嗯嗯嗯嗯。好，另外又想問一下左回紅啦，電話旁邊。頭先阿蕭生就話，即係第一時間係處理咗，但你就覺得十四日係唔足夠嘅。同埋而家有其他，即係除咗話即係親身去郵寄咗啊、傳真啊、電郵咁，作為一個嘅覆核方式，係咪都叫做夠足夠渠道或者便利到市民咧？算唔算？ 其實應該可以網上提交咯，嚇，唔一定要電郵咯，係咪？既然佢個消費券都有得成個網頁程式喺度啊，你喺可以網上去提交申請個消費券，咁你加多一欄，佢就係網上去提交上訴都可以啦。咁你就算當時唔係身處香港啊，都容易處理到呢件事啦。咁喺呢件事咁喺呢件事上面咧，我覺得政府亦都係引用咗一啲唔夠準確，甚至乎可以係話過時嘅證據去 DQ 市民嘅資格嘅。咁而家成日政府強調咧，要高新科技啊，要大數據啊，又話要提速提效，咁係咪其實可以咧？去做到跨部門嘅協調處理，由政府主動透過大數據嚟去搜證，減少咧要市民自己主動去提交證據去證明抗辯咁樣咧。 嗯，因為政府嘅講法就頭先我都引述到啦，佢就話曾經咧以永久性離開香港為由交咗有效申請啦，而提早領取強積金等等咧，秘書處認為佢哋表面上係唔符合咧沒有以永久離開或意圖永久離開嘅要求嘅。佢用呢一個嘅推，即係用呢條線去畫啦，話一啲人係表面上唔合資格攞呢個第二期嘅消費券。你覺得仲可以即係除咗話大數據之外，仲可以點做，或者點睇佢本身用呢條線去畫咧？ 我頭先都講啦，佢係引用咗一啲唔夠準確，甚至可能係一啲過時嘅證據嘅。咁客觀嘅原因咧，其實會因為經濟啦、環境啦、健康啦、家庭因素嘅動態變化咧，市民係最終都係選擇翻香港嚟去居住啦、工作啦、養老啦、就醫啦、居住啦等等。咁至其實呢一啲咧，政府都有曬呢啲數據證明喎，例如居住嘅證明啦，你公屋啊或者買樓都可以證明到啊，工作證明啦、強積金嘅證明啦、交税嘅記錄證明啦，就算係長者啊或者係一啲弱勢社群，佢係有申領社會福利署嘅公共福利金嘅記錄嘅證明啦，呢啲都係好有力嘅證明啦。仲有睇醫生、復診啊、醫療記錄。咁如果佢部政府能夠做到多啲跨部門嘅處理，咁呢啲數據佢都可以引用嘅。咁係啦。 我見到秘書處就話收到個複核嘅申請之後，會用短信去確認收到申請啦。並且話六個禮拜內咧係會書面通知個複核結果嘅。覺得點睇啊？預處理六個禮拜會唔會影響到佢哋呢啲人士未必八月七號攞到第二期消費券咧？有冇市民擔心啊？呢方面啊， 政府到底用個時間處理咗之後，咁市民有冇得就個上訴再上訴或者補充多啲咧？咁呢個市民係擔心嘅。咁你過咗個時限，咁有可能佢哋又攞唔到第二期嘅消費券噶咯。咁佢哋會覺得政府嘅做法對佢哋係唔公平。 好啊，唔該曬左惠雄同埋阿蕭生嘅。左惠雄係九龍城區議員，而蕭生咧就係被指不符資格嘅市民收到短信嗰方面嘅。嗱，有冇類似啲咁嘅情況咧？都係話你哋係曾經係提早係領取呢一個嘅強積金，而唔符合攞第二期嘅消費券嘅資格嘅咧？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轉頭翻嚟再傾。 醫管局表示，已經累計過千名確診病人留院。加上近日新入院的病人数目亦都增加了很多，形容情况令人忧虑，将会加强调动病床和人手。经济日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近期因为旅客的需求大增，伦敦希斯路机场发出限客令，要求各间航空公司停止出售夏季离境班机的机票。机场并且会在今个夏季定出每日旅客人数上限10万。据了解，已经有不少港人往返英国的行程受到延误。旅游业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建议，在安排往返英国行程的时候，需要留意航班最新情况，以及需要作出后备方案，例如是考虑在修改行程后，航班能否如期接驳上已经预订的检疫酒店。星岛日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第二阶段电子消费券将会在下个月7号发放。港府早前明确指，已经永久离开或者意图永久离开香港的市民并不符合領取資格。東方日報近日收到多名已經回流香港多年的市民求助，都是說收到不符領取消費券資格的短信。政府回應說，登記人14日內可以向計劃秘書處提交書面申述，處方會考慮他們提出的理據和證明以作複核。東方日報報導。 信報報導，房委會近年推出居屋和綠置居，幫助有意置業者上車，但部分單位的實用面積不足200方尺，引起社會關注。房屋局說，2022-23 年度起計的4個財政年度，全港一共有大約350個實用面積不足280方尺的小型居屋單位落成，佔期內居屋總落成量大約 1.4%， 當中是以九龍東啟德啟恩苑佔最多，提供是320伙。信報報導。 文匯報報導，入境事務處昨日在法庭就一宗假結婚騙案判刑之後，披露瓦解歷來最大宗假結婚犯罪集團的行動詳情，調查持續到現在，更加揭發犯罪集團一共安排超過150宗假結婚，一共有164人被捕，當中被利誘做傀儡配偶的港人男女中，有六成是19至35歲的適婚人士，他們不但收不足報酬，有人中途縮沙，更加被威脅舉報他重婚。入境處表示，近年涉及假結婚個案有年輕化趨勢，提醒市民切勿為了賺快錢而以身試法。文匯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文匯報的社評說，行政長官李家超昨日率領六名政副司長出席首場立法會前廳交流會，雙方都反映效果良好。社評說，用特首李家超的說話來說，就是行政不單止是主導，還要主動。 行政立法未来仲需要建立更多形式的恒常沟通交流机制，通过虚实结合、轻松坦诚的交流，协助政府更加准确掌握民情民意。文汇报社评。 明報的社評說，前廳交流會要避免泛泛而談，流於形式化，才能夠促進政治治理能力提升。行政立法關係既講協作，更加講監察。前廳交流會只是屬於議事堂公開質詢外的一項協作安排，市民最關心的仍然是議員監察政府表現。政策研究薄弱，一直是本港議會政治的弱點，議員需要在政策方面多下功夫。明報社評。 大公報社評話，聽日開始，經深圳灣口岸離境過關的旅客必須要持有特別核酸檢測預約證明。有關的預約系統今日凌晨啟用，咁省腳在口岸等候檢測，大排長龍之苦。社評話，網上預約雖然是一項小舉措，但係就可以解決市民切身問題，值得肯定，反映了新一屆特區政府急市民之所急的施政新風。大公報社評。 信報社評說，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容許台灣當局副領導人賴清德入境，以私人行程名義出席儀式身亡前首相安倍晋三的葬禮，配合印太戰略打台灣牌。至於安倍的修憲遺願，預料岸田文雄將會放手一搏，一旦成功修憲，自衛隊升格為軍隊，就可以更加肆無忌憚火拍美國，抗衡中國。台灣牌必讓中美日三方的關係進一步糾纏不休。信報社評。 呢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几宗嘅交通意外同埋坏车啦。喺沙田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博康村慢线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非常挤塞，龙尾排到去沙田嘅 Ivy 对开。沙沥公路去翻狮隧方向咧，亦都挤塞，车龙就去到汽水厂。重复多次咧，就系沙田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博康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非常挤塞，龙尾去到沙田嘅 Ivy 对开。沙沥公路去翻狮隧方向亦都挤塞，车龙是去到汽水厂的。揸车的朋友暂时可以改道行驶，就不要行这一段的沙田路住了，因为现在沙田路出九龙方向比较挤塞。咁喺港岛区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嘉林角都有交通意外，车龙就去到玛丽医院。就是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嘉林角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玛丽医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福亨村快线嘅交通意外就已经处理好噶啦。咁而家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福亨村一带咧，仲系比较挤塞。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里边慢线嘅坏车都系拖走咗。咁而家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咧，仲系多车，龙尾就去到丽晶花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车龙去到星河名居；伟业街去油塘，近住开源道回旋处嗰段慢车，龙尾就去到考明街。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呢一段咧，仲系车多，车龙排到去骏景园对出。咁喺石荫嘅童子街，因为有水管急收，童子街来回方向近住石荫商场一段咧系全线封闭，几条嘅九巴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尖沙咀 The Austin 一座 T1、 荔枝角美孚新村六期行柏道9至11号、大埔广场宜德角、黄大仙上村永善楼、观塘翠屏北村翠柏楼、屯门智乐花园乐丽苑、石塘咀卑路乍街1号三汇大厦、鲗鱼涌康怡花园F 二座、屯门富健花园五座同埋天水围天华村华日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嘅网页。 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7月29号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选用电子差饷地租单服务，方便又环保，即刻上差饷物业估价处网站登记啦。 2022年7月14日，深圳湾离境特别核酸检测网上预约启用， 新增3154宗确诊，多两名患者死亡，留医患者突破1000人。 入境处破获假结婚集团，牵涉个案历嚟最多。 斯里兰卡代理总统宣布全国宵禁。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13繼續回來千禧年代。剛才談到有關於深圳灣口岸，要過關的時候要做核酸檢測的，現在有網上系統，要先預約一個特別核酸檢測的時段，咁先至可以係做咗檢測啦，先可以過關嘅。另外有關於咧，近日有一啲市民收到短信啊，就話獲通知係唔符合攞第二期消費券嘅資格啦，咁就話佢哋係曾經以永久性離開香港為一個嘅理由，係交過一啲嘅提早領取強積金嘅做法嘅咁。咁啊，見到政府都話咧，如果係咁嘅話咧，表面上係並不符合咧，沒有以永久離開或意圖離开或意图永久离开香港的要求，所以就不符合资格啦。咁不过佢政府的讲法都话都明白，有一啲嘅相关的登记人咧嘅情况，可能在提交咗申请之后有变，例如话系回流咗翻嚟香港啦。咁因此咧，如果个别收到有关短信的登记人认为自己并不是以永久离开或者有意图永久离开香港咧，可以按短信指示啊，喺收到短信的14日内以书面提交申述，咁秘书处咧会考虑佢哋提出的理据啦，证明啦，系符合佢哋系咪符合计划嘅资格准则。咁啊，有四个嘅途径，包括话邮寄啦、传真、电邮同埋亲身交嘅，咁交去秘书处嘅。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000，有冇类似嘅情况听过或者遇到咧？电话旁边有西贡区议员方国山打上嚟嘅，早晨。 系早晨啊，萧乐文。 早晨，方国山，请讲。 冇啊，就我自己议员办事处咧，都收到一啲相关嘅个案。咁我呢几日咧就收到大概18个左右。咁其中有一啲居民咧，其实佢都系住喺，即系其实回流咗翻嚟香港，亦都最主要可能系一啲经济嘅原因咯。咁同埋佢哋即系领取提前领取嗰、那个强积金咧，其实系好早噶，可能系有啲97年啦，供强积金，可能佢98或者2003，咁我哋睇就应该有涉及当年可能一啲经济大嘅影响啊，或者金融风暴啊，咁而影响到佢究竟佢移民定系回流翻嚟香港嗰个决定咯。 而家佢哋点处理啊？咁佢哋 佢而家咧就当然系睇到即系政府有上诉期啦。咁但系呢个上诉期真系实在太短啦。咁如果你得14日，我都认为系较短嘅。咁方法咧，譬如透过邮寄或者电邮各方面都系可以。咁但系我都认同，即系话呢个选择可以去到宽松啲啦，去到年底都得嘅。咁呢个其一。第二咧就係、是、究竟當時佢哋可能涉及宣誓或者一啲表述就話永久離開香港嗰個情況係，如果純係經濟嘅，咁究竟可唔可以去量情去做翻一個批核咧？呢、這個第二啦。但係仲有一啲咧就係佢翻咗嚟香港咧，佢就供緊強積金添嘅。即係雖然佢斷咗，咁但係啲銀行咧其實又接受翻佢哋供強積金嘅。咁如果既然如果佢都係供緊強積金，如果係證明到佢都係喺翻香港做嘢嘅，咁呢個情況會否即係可以係複核成功咧？咁我就希望即係相關部門可以清晰解説翻咯。 但點睇今次政府本身用呢一個劃線 系嗱，其实既然之前咧。佢哋係攞到第一筆嘅嘛，上面嗰第一 part 佢攞到，咁即係證明今次即係政府就比較倉促啲，突然就可能收到可能唔同嘅政治組織啊，或者一啲議員嘅睇法，就覺得咦佢既然都係移咗民啦，咁唔應該批俾佢哋，咁所以我覺得佢哋攞一啲用呢個 MPF， 即係用個永久性嗰、那個。講法咧，咁佢節數咧就係比較尷尬啲，咁所以我第一件事，我覺得既然今次都政府咁大方，譬如新移民佢哋都係照批，咁我覺得都可以落大方咁諗下，如果做得體啲，如果係真係純係經濟嘅原因，而唔係即係話永久離開香港移民嗰種，即係唔係咁即係睇出翻喺香港個經濟發展嘅情況的話，既然如果佢都係願意留翻香港嘅，咁會否係可以量情咁去考慮翻批翻俾佢哋？就呢個我個人嘅睇法。 Okay， 好啊，唔該曬方國山，方國山係西貢區議員啊。咁啊，另外仲有雷先生打上嚟話咗神。 系、hey， 早晨， 早晨，雷生，请讲。 其实我都系讲呢个问题啦。咁、我喺十年前我系提取咗个强积金嘅。咁、但系我喺2016年嗰时候已经回流翻香港啦，同埋已经都有供强积金同埋报税嘅。咁、其实我觉得政府佢话系嗰个强积金佢查到我系提取咗，但系佢应该亦都查到我喺2017年、2018年到而家都一路有供翻强积金，其实。是不是可以他們再查一下先呢、再發這些短信不需要那麼擾民呢、 你是何時收到的短信的、 前兩天、 現在你處理了一個覆核沒有、 昨天我已經用 email 將我的文件和表格已經是提取上去了、 整個過程你是用回什麼，即是可以用回一些稅單、交強積金的紀錄、是不是類似這些， 是啊是啊沒錯、 點睇佢今次其實佢用話啊攞過即係話曾經以永久性離開香港為由係交過呢一啲提早拎強積金嘅申請，就話係一個認為咧係表面上唔符合今次要求，就係話沒有以永久離開或意圖永久離開呢一個嘅要求。呢、這、一個做法或者行政程序上面係咪一個相對簡單，但又可能有對你哋多一啲影響嘅情況咧？你自己睇落去。 其實係簡單。方便他們做事，但我覺得他既然是 check， 是不是應該再 check 實一點，然之後、原來他後面是有繼續供回強積金的，也都有報過稅、是不是證明他已經在香港繼續做事，就已經是這個意願已經是回來香港了，那我覺得不需要說再去 check 這一班人咯，令人家更加增加了一些時間去，正如好似话，我都要上网睇翻，原来佢有份表格要填嘅，但系个短信里边冇提示。 O、okay. K， 即系个解说上面究竟要点复核嗰度，应该再解得清楚啲。 应该系咯，你有份表格要填嘅，原来我上网睇翻先知，我唔上网睇嘅话，其实我都唔知。 O、okay. K， 好啊，唔该晒阿雷生，同你倾到呢度先。有冇类似嘅情况咧？系会唔会收到啲短信就话未必合资格攞第二期嘅消费券？就系头先讲到嗰啲原因啊，可能系曾经用一个永久性离开香港为由，系攞过提早攞过系强积金嘅咧？1873咧，继续欢迎大家打嚟嘅。另外想同大家讲下热嘅情况啊，而家外面咧都有一个酷热天气警告啦，气温30度啦，咁喺酷热嘅天气情况之下，见到有议员都关心到外面做嘢嘅人士嘅工作情况啦。立法会议员咧就问到有关于一啲预防雇员喺工作时候中暑嘅情况，亦都问到会唔会参考，譬如好似内地喺广东省人民政府咧都系实施一个叫做高温天气劳动保护办法嘅定名嘅，就话当气温咧去到譬如39度以上啦，就应该停止户外露天工作咁。問到香港是否應該都在酷熱天氣之下在戶外工作有制定一些法例呢？有議員提出類似的情況，見到呢就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呢就提到跨部門工作小組呢已經在上年建議採取一些進一步措施呢，是改善非技術員工的工作環境和待遇等等的。又請來一位的嘉賓和我們談談，有香港物業服務聯盟主席邱偉橋，早晨。 早晨， 早晨，殷伟桥，不如先同你倾之前咧，有个特别交通消息啊，阻一阻你吓。喺沙田路往九龙方向近北康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非常挤塞。龙尾去到沙田专业教育学院，沙沥公路往狮隧方向龙尾去到汽水厂，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继续同阿殷伟桥倾，因为立法会议员就关注到一啲雇员即系打工仔翻工工作嘅时候咧中暑嘅情况。以你哋譬如清洁。業為例啦，即係有一啲咩預防措施，因為佢哋有啲都可能要户外做嘢噶嘛。點防止啲僱員中暑咧？有咩措施咧？ 其實咧，依家響呢個合約條款裡面啊，或者我哋自己即係所有啲嘅公司咧、企業咧，都已經跟咗勞工法例咧個規定咧，去做咗相應嘅安排噶啦。咁譬如話啦，我哋譬如買啲衫，即係做嗰啲衫咧，都有啲防曬嗰個功效啊，即係咁啊，或者有啲遮太陽嘅。嘅帽啊咁样，咁就嗰、那个休息间咧，我哋都会有一啲即系嗰个水嗰个提供啊，咁啊，即系基本上即系譬如都呼吁佢哋自己带一啲小风扇啦、啊，咁啊可以随身而带嗰啲，咁而家都方便啊嘛，咁啊到时即系喺郊外，尤其户外郊外嗰阵时咧，去工作嘅时候咧，就可以有一个即系透凉嘅情况咁样。 嗯， 咁响制度同埋配套上面应该都系足够嘅。 嗯，头先提到一啲服装或者制服上面啦，其实系咪政府系已经要求咗承办商系，譬如尤其是夏季户外工作嘅一啲雇员系要着呢一啲快干物料，系咪已经系硬性有一个规定，定系你哋自己系自己主动做嘅咧？ 佢呢个条文咧，佢喺劳工法例出咗呢个要求之后指引之后咧，其实。都佢喺合約裏面都寫咗嘅，咁我哋都好早期都即係做呢個制服，尤其夏天嗰啲咧，嗰時咧都會用多啲快乾嘅物料咯。咁就呢、這個係都幾早嘅，即係幾耐嘅啦已經。咁反而其實依家最大嘅情況係咩咧？係去執行嘅時候，咁、因為我哋每做一樣工作嘅一個崗位咧，其實都有個完成時間噶嘛。咁咁有喺户外喺郊外喺户外去做嘅时候，可能佢譬如当扫街咁先啦。咁佢扫一定可能九点前要做到边度或者做晒咁样。咁佢嗰个施工執行嘅过程里面咧，就要休息就会难嘅，即系会难，同埋未必个分区佢都会弹性去俾我哋啲前线嘅同事咧，去真系可以休息嘅。咁一定要完晒所有工序。咁我谂。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就那些前线的同事呢就会比较即是有机会中暑的情况。 提到有另一个建议，就是将劳工处呢发出的预防中暑措施就加入招标文件入面作为一个叫良好作业指引。有什么措施呢？就是包括有一些合适的工作编排，在酷热时段定时会安排雇员呢去比较清凉的地方呢休息的，以及是供应一些清凉的饮用水。其实现在是不是已经是做紧的了？需不需要将这些是加入招标文件入面呢？ 我觉得反而如果你加入去都是一个方式，但问题呢我们去執行的时候都难的。譬如如果真的找人去顶位，那有一个成本来的嘛。即系譬如我俾你休息一个钟或者半个钟，咁就比较仲复杂。我觉得反而喺如果政府外判合约啦，即系尤其佢喺执行嘅管理上面咧，佢弹性少少，即系好似今日咁样，酷热天气咁样，咁可能俾岗位啲同事咧，真系可能做一段时间嘢，就已经要唞啊十五分钟或者系相关嘅时间咁样，等佢可以有个回气嗰个情况，就已经有唔同嘅改善噶啦。咁就唔需要，即係你话即係去为咗攞分，跟住去諗咗啲方案出嚟，跟住大家因为都为咗成本控制落份标㗎嘛。虽然依家个投标制度係改变咗，但係都係以钱为行先嘅。咁就即係未必係鼓励性去做件事件囉，做唔到嗰种鼓励性囉。反而喺管理上面，佢哋可能因应酷热天气嘅情况下面，咁俾咗一个弹性嘅安排俾我哋前线嘅同事，咁就已经解决到头先嗰个问题啦。 即係所謂彈性安排，你覺得就唔需要特登話偏間揾個人去頂佢，即係休息嘅時段，即係由佢即係真係休一休啦，唔好做嘢住啦咁樣。 係啦，咁佢譬如當上啦，掃緊街，佢真係已經好攰，佢唞一唞咁啊，可能俾佢唞翻定個時間啦，十分鐘或者八分鐘唔緊要嘅。 咁但係就因為如果譬如佢唔前面嘅執行前線人員佢唔有啲咁個指引咧，咁我啲同事休息佢會出 DN 噶嘛，即係佢會即係我哋會罰款啊，簡單啲講，咁就變咗佢哋又唔敢休息，我哋都唔敢俾佢休息。 所以你哋而家係冇任何指引喺酷熱天氣俾佢哋休息嘅做法嘅。 最基本有嘅，即係但係就係話，因為佢一定係要嗱，頭先我咪講咗啦，我哋個工作以頻次同埋時間去有規範噶嘛。咁如果佢要喺指定時間裏面做曬一個工序，佢就根本要不停咁樣去做，先可以將嗰個工作完成，咁達到嗰、那個完成嘅嗰個時間嘅規範啊嘛。咁變咗會大家咪有個壓力，咪一路咁去做咯。同埋最重要就係、是，如果你喺工作時間裏面，佢哋有一啲佢休息咁先啦，佢唔係得到批准休息嘅話，其實佢可以出 D N， 即係話我哋啲同事不工作啊，或者係即係唔依呢個工序去做啊咁樣。咁我哋都會有一個懲罰噶。 嗯，另外我見勞工處喺回答議員嘅提問嗰陣咧，就話正積極研究根據天文台嘅一個叫香港暑熱指數咧，就制定一個更詳細同埋具體嘅指引，就要求啲僱主咧酷熱天氣之下咧需要採取合適嘅預防中暑措施嘅。有冇需要咧，或者期望呢個指引係點咧？ 嗱，頭先我都其實同一樣嘅啫，即係如果佢規定咗你我哋。因為尤其喺郊外啦，佢嗰個位去，即係我制定咗都好啦。佢喺郊外根本就冇環境，冇一個適合嘅環，即係冇人冇嘅，未必一個好似有遮擋嘅環境俾佢去休息啦。咁或者譬如我哋都唔可能咧，派嘅人去頂佢個位啊。咁變咗即係你太遠啦，即係同埋佢如果譬如你有十個地方，咁你揾十個人去頂佢個位，亦都唔係一個行得通嘅狀況，尤其即係喺郊外嗰情況，咁變咗就你制定咗，我哋執行上面可能仲難去處理添，喺成本上面又好啦，管理上面又好啦，唔係一個有效嘅方式咯。咁你如果喺屋苑或者係有室內地方，咁啲同事就會彈性啲啦，即係真係係太犀利嘅話，可能會企埋一邊去唞唞啊，休息下咁樣，或者譬如可能。輪住去大家交替個工作啊，咁樣咁都可以，呢個都可以處理到嘅。咁但係就話，如果你喺郊外好偏遠嘅地方嗰啲，尤其依家譬如食環或者係譬如康文，康文都 OK 嘅，都喺公園裏面都有設施嘅。食環嗰啲街道啊、郊區啊嗰啲就你定咩制度都好啦，係比較難執行咯。 OK， 好啊，唔该晒啊，殷伟桥啊，殷伟桥系香港物业服务联盟主席嚟嘅。对于喺户外工作，尤其是喺夏天嘅时候，有冇你自己都系一啲户外工作嘅人士咧？觉得而家一啲嘅雇主对于雇员喺酷热天气之下，有冇一啲防中暑嘅措施又够唔够咧？咁1872311，觉得讲下有啲咩嘅建议啊？喺呢一方面，1872311，转头再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9: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上昼大约8:30完成在观塘顺天村天琴楼的围封强制检测行动，一共1593人接受检测，当中发现20宗阳性个案，和2宗检测结果不确定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当局派员到访700户，102户冇人应门，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沙田路近水泉澳村附近发生旅游巴和巴士相撞意外，初步知道9人受伤。事发在朝早大约7:44，现场所见巴士的车尾损毁，车上7人受轻伤，包括2男5女。旅游巴男司机和1女乘客亦都受轻伤。美国财长耶伦据报在上星期和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的视像会面中讨论对俄罗斯石油价格设置上限的可能性，显示美国正设法争取中国加入计划，以限制俄罗斯的石油收益。正在东京访问的耶伦接受华尔街日报访问，表示中方聆听有关意见之后，准备和美方展开进一步讨论。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早前都傾過關於運輸署向立法會提交的立法建議，就話建議是立法強制要求單車、三輪車、多輪車和機動三輪車的即係乘客啦，同埋踩嘅人咧，都係必須要戴頭盔咁，否則嘅話咧就要罰款啦。咁啊，運輸署嘅工程師亦都係接受訪問嗰陣咧，提到話，署方實地考察發現啦，只係得大約咧三成左右踩單車嘅或者踩車嘅市民咧係戴頭盔嘅，就話顯示係安全意識不足嘅咁。點睇呢一個嘅立法建議咧？1872311嘅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講下佢嘅睇法嘅咁。電話旁邊咧有立法會議員鄭永信，早晨。 早晨啊，萧乐文，早晨咁多位。 早晨，郑美信，点睇运输署交嘅呢一个嘅立法建议啊？单车呢一啲咧，就一定要踩嘅时候要戴头盔。 就正如你讲啦，听日咧喺立法会嘅交通事务委员会咧，都会有啲嘅关于道路安全嘅修订嘅，其中一个咧就系关于即系强制单车人士啦、機動三輪車啦、同埋電單車側車咧，都要佩戴頭盔。咁、其實我自己咧都過去，我自己都好中意踩單車嘅。其實過去見到咧，即係嗰個交通單車嘅交通意外咧，真係越嚟越多。其中我覺得有幾個大嘅原因啦。一咧就係好多即係一啲嘅道路使用者，譬如一啲所謂嘅外賣啊咁樣咧，即係喺個市區裏面遊走啦，都導致個交通意外都多咗啦。另一方面咧，其實中意踩單車人都多咗嘅，亦都隨住咧，其實個市即係香港嘅單車徑咧多咗咧，其實都多人中意踩單車嘅。咁但係咧，有啲特別有啲比較快啲嘅單車啊，踩嗰啲咧，咁佢哋可能個安全意識就相對係比較弱啲，咁所以咧亦都未必好有經驗。咁所以咧，其實個交通意外睇翻咧都令人擔心嘅。其實睇翻2021年咧，總共咧大家可能都唔知道，原來3000宗嘅交通即係因為單車嘅交通意外，而當中咧其實咧係有成500多人咧係重傷，8個人係死嘅。咁其實相比幾年前2017年咧係1000多宗咧，即係多咗7成多。咁所以我自己原則上咧都會歡迎咧政府係即係考慮將單車即係戴翻頭盔咧係立法咯。咁因為呢個都係因為我哋都聽到好多醫生講咧，其實過去咧都見到好多嘅較嚴重嘅重傷咧都係因為頭部受損嘅。咁其實頭盔呢樣嘢都係可以比較好咁樣去保護到即係個身體啦，所以我哋歡迎嘅。咁但係當然好多細節呢都要等到聽日我哋再會再講啦，即係除咗係保護之外，究竟喺日常不斷宣傳啊、教育方面等等工作係咪可以再做多啲呢咁樣。 但你自己觀察到多唔多踩單車嘅市民係戴頭盔，或者佢哋嘅原因戴唔戴嘅決定係點解呢？ 我自己覺得咧，就好似運輸署佢哋報告講咧，其實咧戴咧就唔係好多嘅，即係其實特別咧喺嗰個我睇單車徑咧，其實咧有好多人都冇戴頭盔啦。咁啊喺嗰啲嘅一般嘅路面咧，特別喺啲可能做外賣嗰啲，我亦都見到好少嘅。反而咧喺啲所謂嘅即係單車踩高速啊，即係可能踩公路車嗰啲咧，反而佢哋就會比較注重安全一啲。咁但係咧，但係即係佢哋話，不論你踩快同慢都好啦，其實你跌低個頭落地咧，其實都係一樣係造成嗰個危險性係相若嘅。咁所以其實即係就算不論喺單車徑或者路面嗰度咧，都其實都幾危險。我自己覺得咧，係帶嘅人咧係唔係即係想象中咁多咯？其實咧，外國呢幾年咧個立法嘅情況都比較多嘅，即係可能大家都見到個情，即係見到個交通意外嘅成因都係好多時候冇戴頭盔，咁所以都其實越嚟越多國家都有做呢件事。 措施你係贊成啦，即係譬如包括踩單車在內就戴頭盔啦。但係你認為即係用喺個地方或者人方面，係咪應該全部年齡都要啊？有冇啲要豁免咧？係咪淨係馬路咧？定係單車徑或者所有地方都應該要包曬咧？咁點睇咧？呢個方面啊？ 我覺得整體都應該係，我覺得我初頭都有思考過呢件事，但我覺得整體包曬都係好嘅。因為其實咧，你而家話啊，係咪踩得快啲就危險啲，一定要戴咧？其實你而家留意翻咧，可能真係喺馬路、高速公路即係馬路啦，踩嗰啲單車人士咧，通常都一定係戴咗嘅。咁但係反而就係嗰啲頭先講緊啦，喺單車徑啊，或者係喺路面，即係可能喺市區啊咁樣，嗰啲就反而就冇戴，反而嗰啲人可能個經驗亦都唔係即係話好多。而頭先講緊話，即係就算你係揸踩得快同慢，你跌落地個頭落地，其實嗰個危險性係相若嘅。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咧，即係整體都係一次過係去處理，會比較容易啲去搞。而另一方面咧，其實亦都喺執法方面咧係比較容易啲，亦都傳遞到一個比較大嘅信息，就係話，其實咧戴頭盔係必須嘅，都係安全嘅咁樣咯。 使唔使所有年齡層咧又？ 係，其實就我自己都覺得係，如果係一係做咧，就所有年齡層都做就會比較好嘅。咁另一方面都有啲人講話，咁會唔會令到嗰啲單車人士咧，即係踩單車冇咗個興趣啊咁樣，或者會唔會好貴啊買個單車頭盔帽？ 其實咧，而家咧喺好多租單車嘅地方咧，其實都係包埋租頭盔噶啦，即係講緊可能係5蚊啊、10蚊啊，包埋個頭盔噶啦。咁其實你話頭盔係咪去到話好貴咧？如果即係買一個頭盔，亦都唔係話真係好貴嘅，即係而家可以合規格嘅，我相信即係100蚊內可能都有嘅。咁所以其實我自己覺得，其實如果踩單車都係戴埋個頭盔保障到自己嘅話咧，亦都保障到公共醫療嘅系統嘅話咧，其實我覺得都可能有啲需要咯。 不過有啲情況就未必係單車或單車徑或者馬路呢啲地方，有啲可能即係小朋友踩三輪車喺公園玩啊，或者屋苑平台啊咁，呢一類又有冇需要去到戴頭盔咧？ 嗱，而家嗰個方向咧都係即係整體都係要。都係要全部都要戴啦。咁其實咧就即係當然佢哋而家都會聽緊意見咧，係咪有啲地方係需要豁免嘅？包括咗可能咧有啲話單車嘅表演，咁可能佢未必咧係喺個單車徑，或者佢可能喺個私人場所嘅，或者喺一啲嘅體育館裏面做表演嘅，係咪又需要咧咁樣？或者真係去到好細嘅小朋友啦，係咪都需要咧？咁呢個我諗都可以，大家可以去聽一下呢個意見嘅。咁我覺得政府都會聽嘅。不過我自己覺得，就算整體，就算話小朋友，其實都係更加需要保護啦，係咪？即係如果佢三四歲佢戴個頭盔，都係對佢嚟講都係一個保障嚟嘅。我相信家長都普遍都會支持嘅。 頭先你話即係有啲頭盔可以去到好平嘅，咁不過暫時嚟講啦，就即係處方方面都係話稍後會制定嘅指引啦，説明一啲單車頭盔嘅標準咁。你自己覺得個標準方面應該點定？係咪即係咁平嘅？係咪真係合乎到個標準咧？ 我覺得咧，而家坊間都有即係其實睇好多其他國家咧都有所謂嘅立法嘅，咁都有一個安全嘅標準嘅。咁其實譬如可能歐盟啊，或者係一啲嘅國際嘅標準都可以去睇下嗰件事啦。咁另外可能我哋都其實我自己覺得咧，基本上都保障得到嘅。但係咧，即係最緊要就係講清楚話啊，即係買頭盔嘅時候最好就用翻呢一個標準嘅頭盔啦，咁就會比較好啲咯。但係我嘅理解咧，坊間嘅頭盔咧，即係當然有啲好貴啦，千幾二千蚊、幾千蚊都有啦。但係即係可能幾廿蚊到100蚊都會有嘅，咁我自己覺得都唔係去到話啊，即係一定要買個1000蚊嘅頭盔咁樣咯。 新加坡有個做法嘅就係馬路上咧就踩單車一定要戴頭盔啦，不過單車徑行人路嗰啲咧就可以豁免唔使戴嘅，但係就有一個車速限制要遵守嘅。香港可唔可以行呢一套咧？有冇得參考嘅地方？ 嗱喺單車徑咧，其實睇翻咧個交通意外嘅數字咧，其實同係相若嘅，都係好多。其實好多嘅交通意外咧，都係單車徑發生。其實香港嘅單車徑嘅路面啦，當然我哋多咗好多單車徑啦。但係啲單車徑又係咪真係去到好 user friendly， 即係好方便，或者係咪過乜嘢類型嘅單車都喺裏面嘅？其實我自己都好唔夠膽咧，去嗰啲可能星期六日去嗰度去單車徑嗰度踩單車，因為咧實在個路面嘅使用實在係好悶嘅。咁所以咧，即係都係喺個單車徑都可能都需要戴頭盔係合適啦。咁另一方面啊，頭先講即係咪限速啊咁樣？我自己覺得有一定嘅難度喺度嘅，即係我見到唔知坊間可能有討論嘅話，限速10公里、20公里。嗱一咧量度嗰度咧可能有難度啦，二咧即係其實可能10公里、20公里都其實都幾慢嘅速度嚟。咁其實你如果你限制咗，譬如你而家有啲所謂嘅公路車咧，其實根本冇乜可能係可以10公里可以踩得到嘅。咁所以你即係如果係限制呢一件事，亦都有相應嘅困難啦。咁但係即係我覺得戴頭盔強制戴。頭盔係第一步，但係日後咧，其實有好多嘅單車嘅工作，單車嘅友善嘅工作係要做嘅。特別係咧，而家咧，大家點樣去使用個單車徑？邊啲單車適合去走去？可能係馬路嗰度踩大家點樣要注重個交通安全，以至到咧，即係對於係使用道路嘅時候，即係可能要同人車去爭嘅時候，爭路嘅時候，究竟佢哋有要唔要識得嗰啲基本嘅一啲嘅道路公共道路嘅條例啊等等，其實呢啲都應該要做多少少嘅，因為你見到其實咧早幾年咧個交通意外數字係跌咗嘅，即係單車交通意外數跌咗嘅，但係而家近呢五年咧係每年遞升嘅，頭先講緊咧相比五年前咧係高嘅70%，咁我哋唔會話政府過去冇做嘅，都見到有啲宣傳啊嗰啲各樣，但係係咪真係足夠咧？隨住我哋咁多人中意踩單車，其實似乎係唔夠咯，即係點樣係可以保障得到？我覺得更加重要。 好啊，唔该晒郑永信。郑永信系立法会议员嚟嘅，讲到有关于呢个立法建议，包括单车在内啦，系一啲驾驶嘅人士咧系要戴头盔嘅咁。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嘅，陈小姐打上嚟，早晨。 早晨， 你好，陈总。 我想回應一下嗰、那個即係天氣熱啦，喺户外工作嘅。咁我哋即係首先好感謝有啲工友咧咁即係咁辛勤喺户外工作啦。咁第二咧就係、是其實之前聽你哋嗰、那個電台咧都有意見話即係已經安排工友可能係早上工作到11点啊，跟住休息一下咁樣。咁我覺得呢一個係幾好嘅安排嚟㗎，即係譬如可能adjust 佢早少少去工作，咁去到11点，咁跟住咧就去 lunch 啊，或者做啲準備嘅工作啊。咁太陽落山冇咁曬嘅時候，可能7至4至7啊再工作。 啊，咁樣就可以即係符合到大家嗰個work-life balance 啊，即係令到大家個身體個負荷冇咁大。咁其實外國都有嘅即係譬如我喺外國嘅時候見過有啲人咧太熱嘅時候，咁佢哋會即係坐喺飲頂嗰度去休息下。我覺得咁樣即係工友個身體又好啦，咁其實都減少咗我哋嗰個社會個負擔啊咁樣啦。咁另外即係其實個天氣越嚟越熱呢一個情況咧係即係嗰個情況越嚟越多。咁希望即係政府喺呢、這個即係碳排啊各方面啊嗰度可以再即係一齊去即係嗰個工可以做得好啲。譬如即係我見希望可以即係近年好少聽話種樹啊，咁其實樹大家都知道好重要啦，即係對於個環境。咁另外我都想提就係、是、譬如喺公園咧見到好多嗰啲電視咧啲嗰啲熒幕咧有好多廣播，其實呢啲都係增加咗碳排或者都增加咗個熱力啊咁樣。咁、okay. 希望政府都可以即係跟進下咯。多謝你。 好，唔該曬陳小姐，仲有劉女士打上嚟嘅，早晨。 早晨， 早晨，刘女士，请讲。 早晨，主持。是因为我咧，即系有收到消费券嗰个短信啦。咁形式上嚟讲咧，咁变咗我琴日都有打去问佢，应该系带啲咩形式嘅文件去咩嘢成？咁同埋嚟讲咧，我本身就攞紧综援嘅。咁嗰阵时咧，因为我而家即系身体唔系咁好，我都唔系好，应该大约十年。嗰段時間，咁即係其實我呢十年內都有去香港嘅，但當時我就有寫個攞個強積金個問題嘅嘢咁樣，成當時就諗住翻去醫病，但係當時就翻到去又處理得唔係咁好，所以我就決定翻落嚟。 即係曾經短暫係離開過香港嘅，係 係啦，係啦，係啦，啊！咁咧，我就即係我而家最主要咧，就問咧，因為我琴日打去問佢係需要啲咩文件咧，佢就話要攞就2019年嘅六月至今年嘅2022年嘅六月嘅文件，同埋我嘅，因為我住緊公屋嘅，佢攞埋你個租約。咁而家我問題嚟講咧，因為我就抄曬啲文件資料咧，同埋啲電費單、水費單嗰啲咧。咁如果佢認識我，我就唔係好明，因為而家我。早齐晒嚟讲，我要影印份副本俾佢，我变咗起码成七八十份嘅副本俾佢咁样成，定系每个月即系由2019年嘅六月啊、七月、八月一路数落去，每个月嘅文件影印俾佢咧，定系点样咧？ 即系究竟嗰啲呢啲证明要俾几多佢咧？系咪其中有一啲月份有就已经够咧？咁有个疑问系，有冇打去问佢有冇答你呢方面咧？ 唔係，我打去問嗰陣時，即係大致上佢就話，你總之係2019年六月至到今年嘅六月嘅文件嗰啲，同埋你係住緊公屋嘅租約嗰啲嘅咁樣。因為我本身咧就我嗰陣時就喺天水圍住嘅，但係我跟住後期個頸椎位移咗位咧，就醫生要我做手術咧，我係唔敢做咯，同埋個手係冇身冇力，我係已經係失去咗工作能力㗎啦，暫時性咁樣。 OK、啊咁或者可能真要再問下，睇下可唔可以答到你呢、這個劉女士呢個問題，究竟係要全部呢啲副本都要俾曬佢，定係可能部分咧咁？仲有陳生打上嚟嘅，早晨。 Hello， 早晨啊，你好啊。 你好，陳生，請講。 係，咁咧，我咧就喺2003年咧，2004年到啦。咁我就因為工作關係咧，香港嗰時候就。唔係太多工作，咁澳門嗰邊咧，咪有好多嗰啲賭場啊、酒店要起嘅。嗰時咪有榮里啊、威尼斯人啊、新葡京啊咁樣。咁我自己就建造業嘅，咁我就被聘請咗過去嗰邊咧工作啦。咁亦都係需要喺嗰邊住埋嘅，因為嗰邊同香港唔同啊。香港咧工作咧，譬如你打裝有環保條例，咁六點之後你唔做得，咁你可能要申請資助，但係咁嗰邊係即係原則上係24小時不停工作噶嘛，即係佢就嗰邊唔同，咁所以咧大部分人過到去咧就都係有時做成20幾個鐘頭嘅不停咁做嘅，咁唯一錢辦法咧，因為佢比香港多啊嘛，揾錢多，我覺得最高峰嘅時候咧有成。講緊有成10多萬人喺嗰邊嘅，包括有 engineer 啊、工程師啊，就算扎鐵啊、燒焊啊、師傅啊，咁嗰個時候咧，就大家都因為為咗金錢先過去啫。咁你帶過去嘅情況之下，你要租屋噶嘛，你要生活噶嘛。咁大家唔係有錢先過去，就係冇錢先過去揾錢。就好多時候嗰個時候段時間咧，大家都去攞咗個強積金啊。 當時佢啲金攞咗之後咧，大家就搦嗰邊就租樓啊、生活啊、食飯啊咁樣，咁喺嗰邊再住喺嗰邊。咁我就去到。 但你，我想問一句先，你當時係用一個永久性離開香港做原因係落提咗啦， 因為我真係要離開香港啊嘛，我住咗喺澳門啊嘛。 Okay. 啊！我住咗澳門啊嘛，咁樣咁所以亦都有好多人係長住嗰個住咗幾年啦，喺澳門甚至乎澳門都覺得貴啦租金，咁就離開咗就要去珠海度住添。咁、 okay. 你租金亦都嗰邊好貴。咁呢個故事唔講得太長啦。即係咁跟住我哋就去到2009年翻嚟香港，因為嗰邊差唔多我都嚟得太耐啦，咁。想翻嚟香港生活啦咁樣，咁由2009年之後咧，我就翻嚟揾翻嘢做，供翻強積金嘅，直至到今日2022年，係啦咁樣，咁我亦都同人哋收到呢一個嘅信息，就話我離開香港永久性離開香港失孫細哥咁樣。 你而家點處理啊？ 咁我 申述咗即係複核咗未？ 未複核啦，約咗星期五我親自去荃灣嗰邊咧約咗。時間就話去嗰邊填翻啲 form 啲資訊，俾翻啲資料佢。咁我都喺個電話裏面同一位小姐傾偈嘅，問一問佢，因為我都唔知道得一個電話 number 係嘛。咁我想喺電波度反映翻咧，就係、是、其實我同嗰位小姐傾偈咧，嗰位小姐都好痛苦啊，即係我都要講翻少少嘢，唔係淨係講自己感受啦。個小姐話咧，我都好明白。大家嘅問題，因為我真係不斷咁樣收到大家嘅電話嘅諮詢查詢，佢都覺得都好慘咯。我就著佢嘅工作嘅態度，我好滿意啊，佢個態度同答問題等等嘅嘢。但係個即係我都好陰功啦，覺得其實呢成件事嚟講係勞民傷財。政府咁樣做呢啲嘢，根本有冇用過個腦去諗呢件事究竟係咪應該咁樣行咧？即係決策者同埋嗰個嘅 make decision 嗰個人，其實根本真係冇用腦諗嘢咯。我聽到好多嘅電話嘅聽眾都講得好好，其實都唔需要好高嘅智慧嘅。我諗去呢一個嘅人民，即係出入境事務處俾個 list 邊一位離開咗香港，好長時間冇翻嚟，咁呢個咪已經係成立咯，係嘛？第二樣嘢就係、是有好多我知道移咗民嘅人，佢哋移民去英國。咁佢好多都冇攞強積金㗎、因為移民英國係唔當係離開香港永久性，我唔當你係佢話，所以有啲人係根本係移民咗去英國係冇攞到強積金。咁呢班人呢亦都我好清楚，我身邊有相當之多嘅人呢係會擺低啲八達通啊，俾嗰啲長者啊咁樣啊，喂你唔好蝕俾政府喎、我冇攞強積金㗎喎、咁呢班人咪要派，咁佢又俾咗佢嗰啲所謂嘅長者啊，或者佢哋用嗰啲。 Okay. 其實成件事嚟講係個太嗰、那個嗰、那個、原則上就幫助大家有需要嘅人去渡過一個難關，政府俾翻啲錢。咁其實相應嚟講，我本人都有交税㗎， mm-hmm. 我亦都唔係話冇交税㗎。呢、mm-hmm. 啲錢都係大家嘅，係嘛？ Okay. 都係每一位嘅聽眾或者包括主持人你都有交税嘅。我哋攞翻自己要有嘅應得嘅嘢，我唔覺得有咩問題。Okay.反而我覺得你採取呢一個資訊去做呢啲咁嘅嘢，而影響咗大眾嘅生活同埋情緒，包括有好多頭先小姐都講話，我身體有殘缺啦，或者可能有啲人係身體唔舒服啦，或者已經冇咗工作啦，咁離開咗香港一段時間，可能我翻大陸，可能做生意失敗咗等等，咁好多時候回流翻嚟。咁即係話呢，應該要有嘅人呢唔會得到有，唔應該有嘅人呢可能移咗民，有啲真係移咗民啦，咁佢又冇攞到佢嘅金 喎， 嗰啲咩有喎。 好啊，同阿陳生傾到呢度啦，佢嗰個故事都比較長啊。咁啊，繼續呢就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聽日呢會再同大家見面嘅，拜拜。